姐，听啊。 山顶呀、啊。

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故人云：“路得时而鸣其君，意气成心。”全年叔侄之情，你枉为人。当年犯罪，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。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一点滴滴滴滴点点造娘的弱将，把我养成人啊啊啊啊。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，叫我更伤心。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呀、啊，十八春想当年。我这左边乃的是小有偏心，抚养你到了七岁整，寒窗实在读诗文，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我天有不登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我与你打茶针，三更夜冷把衣送，累了你的身， 不暖了我的心，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温寒温暖 换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阴， 忙将忙洗 忙任闲， 交金交点 交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恩知义 当知心。 我如苦寒心但抚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。 恩的草。 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，多蒙兄嫂抚养成人，这再生之恩莫齿难忘，小弟怎能一冤报得？谁知包勉贪赃枉法，鱼肉百姓，这国法难容，私情难有啊！弟我忍痛扎之，事出无奈，还望嫂娘深明大义，宽恕小我的孟嫂娘，十八年将的来不养，再生教诲，永记不忘，西蒙教子有方，贤德是无双。你常说千辈的忠良是我的榜样，你教学古人，共彰清廉之法，守王章。到如今，我做开封国法之长，我一心下为百姓，上报君王，共彰无私，美名扬，才不负嫂娘教导我一场。都知 只为陈州荒旱，天苗不长，风声自去放凉，旧疾在荒。文武官肃静在长亭上，与百姓跪道旁，头顶成状喊冤枉，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，一告他赏官弃民勒索百姓，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，三告他泼墨在两旗军网上，条条罪状犯皇纲，押苞米言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不去晃，包勉那话公体承当，方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通扎下包勉身亡，嫂娘啊，包勉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插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迢迢，不能够两样，对人言对己宽，情理不当，我若是免死亲将，包勉来观望，岂不是将压百姓上去君王，寻死费公方法贪赃，留一个马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子安度哎嫂啊信，现有诉状，嫂娘请看。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勉，歃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。包勉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在两伤害人民。来丧子 一年年白发，天霜地孤苦伶仃，独一身病痛疾苦，谁想问风霜寒暑，谁关心烟昏花不寒山，有谁来搀一把， 黄连杰王青青，谁我这年迈人，捧上酒一尊，花盼果树盼春，为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大福享，我盼只盼天下有一个好儿孙，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，盼在百年后谁是我那披麻戴孝的人，我恨天天不理，我恨地地无理，恨包勉他的婚一段，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啊，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为你曾家里你的情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宽仁，一片真金千百年，为妻子言你不听，你不给的梦去增加，打发来的妻子也当了真，一去金山路中明，我是只盼遇登记杀人，满脸请我去幸福谁满金山 还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本机迢迢，行踪似谁人知晓？ 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鸟四，裤子里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天上地上是 将儿，我是替他心肠难同啊呀，生平你爹也命光飞门，我也偏人爹也灭女家亲人，我为你情愿把心赔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呀， 我爹爹当早未曾想，好替你做子，愿将那奸贼斩尽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